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唐三和七长老的对战，谁赢谁输，众人都已经心知肚明。只有七长老还没察觉到唐三已经安然上来。他刚刚在上来的过程中，已经去那被唐三砸出的凹陷看过了，却没有找到人，只有一点血迹，这才急匆匆地爬了上来。未待众人告知，他已经看到了那盘膝于地的身影，用力地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这小子怎么上来的？宗主，你救的？ 他自己上来的。 不可能。在我的气魂真身全力轰击下，他不死也要脱层皮，怎么可能还自己爬上来？这绝不可能。 接受现实吧，我们都看着呢。这孩子是自己从下面飞上来的，如果我猜得不错，他还有个能够飞行的技能，在和你对抗中并没有用处。 可是， 住口。这孩子的伤势应该不重，你在与他比试的过程中违背了之前的约定，这场比试你已经输了。 我不信，我不信我会输给一个才20岁的孩子。 老五，带他先回去休息吧。 走吧，老七，其实换了我们也未必能讨好，这孩子太出色了。 不，我不能走。 老七，注意你的身份。 二哥，愿赌服输，我既然输了，答应他的事就要做到，我就在这里等他醒来吧。 也好。月华，你可以去准备认祖归宗的仪式了，大家都散了吧，各自修炼去。 多谢各位长老成全。 不是我们成全，是他自己成全了自己。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像他这样出色的年轻人，只是希望他今后不要走上歪路，不要像他父亲那样浪费了自己的天赋。 众位长老，昊天宗封闭多年，是不是也到了该解禁的时候了？ 宗主，你的意思是？ 20年了，昊天也到了该要再现魂师界的时候了。众位长老不是多次向我提出解封之事吗？我看现在时机已经成熟。 每当有一位长老千辛万苦地提升到封号斗罗级别时，唐啸就会得到他们提出昊天宗解封的建议，但他都没有同意。身为宗主，他首先要考虑的是宗门的传承，绝不能因为自己一时冲动而断送了宗门。时至今日，昊天宗一门虽然失去了唐昊，但加上五位长老已经拥有了6位封号斗罗，当初的二代弟子也都已经成熟起来。20年的隐忍修炼，在唐啸看来积蓄的力量已经足够。 不，我不同意。 不同意？这不是您一直希望看到的吗？二叔， 那是以前我们几个老家伙希望趁着自己还有释放些光芒的机会为宗门做些事，但现在看来，我们应该继续隐忍一段时间。我们这些老骨头短时间内还算硬朗，20年都等了，为什么不能再多等几年呢？ 因为小三。 宗主，虽然你的昊天锤已然大成，但20年的隐忍，你已经没有了当年的锐气。昊天宗需要的是一位能够带领宗门开拓进取、锐意前进的领路人。我们老了，你也渐渐的老了，但这孩子却不同，小小年纪就已经接近了60级，不卑不亢，双生武魂，双天赋领域，身怀数块魂骨，如此得天独厚的天才， 我们绝不能因为宗门而耽误了他，他需要的是历练和培养，宗门隐藏于暗处才能更有效地培养他。当初唐昊身上发生的事，我绝不希望再次看到。 二叔，难道您对当初昊帝的事已经不存芥蒂？ 不，你还记得我之前说的三个条件吗？那也是对这孩子的三个考验。如果他能够完成这三件事，就证明他有成为你继承人的资格，我们这些老东西也会义无反顾地支持他。所以我希望宗主能够支持我提出的条件。 说到这里，二长老嘴唇翕动，与唐啸简单地交流了几句。唐啸缓缓颔首，算是默认了二长老的提议。唐三从打坐中清醒的速度比昊天宗众人预想的要快，半个时辰后他就睁开了双眼。 嗯，小子，你紧张什么？ 面对一位封号斗罗有可能的报复，我怎么可能不紧张？ 我以我的身份我会报复你？我那个刚才我说你是那什么的话，我收回。愿赌服输，我不敢骂你，也同意你认祖归宗。 什么？ 愿赌服输？你听不懂啊？哼！ 说完这句话，七长老再没脸留下来，转身就走，几个起落间就已经消失不见。这一刻，唐三发现这位长老似乎也不再是那么面目可憎了，敢爱敢恨的脾气反而令人更容易接受一些。目光转向唐啸和其他几位长老，二长老向唐三点了点头。 我们说话算数，刚才的比试是你赢了，允许你认祖归宗。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祭拜爷爷了？ 不可以，因为你父亲的错，你还没有拜祭老宗主的资格。你之前说过，你父亲做错的事，你会替他偿还，报效宗门，没错吧？ 是的，我说过。那我要怎样做才能祭拜爷爷？ 既然如此，我们要求你为宗门做三件事，只要你做好这三件事，就算你替你父亲赎罪了。不但你可以认祖归宗，我们也可以让你父亲重新回归宗门，和你一起祭奠老宗主。 什么？ 唐三眼圈顿时有些红了。虽然父亲并没有提起过这个奢望，但唐三知道脱离宗门是父亲心中永远的痛。如果父亲能够重回宗门拜祭爷爷，对于父亲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喜事儿。当然他也明白，二长老给出这样一个优厚的条件，那三件事必定极为艰难。但是他现在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为了父亲，也为了昊天宗，他都责无旁贷。 好，我答应。 这三件事对你目前来说还不可能完成，我们给你的期限也很长。这第一件事，你必须要在10年之内魂力突破80级。 好，我相信我能做到。 第二件事，10年之内我要你带回一颗武魂殿封号斗罗的人头，不论你用什么方法，我们只要结果。 击杀一名封号斗罗？好。 第三件事，我要求你在第八魂环时获得一个10万年魂环。 什么？ 从60级到80级，这20级的跨度有些太大了。很多魂师终其一生也难以达到这样的高度，更何况是短短10年的时间。唐三今年20岁，10年后他就是30岁。30岁突破80级，在整个魂师界绝对是骇人听闻的一件事。如果说前两件事还有可能完成的话，那么二长老让唐三做的这第三件事却给他一种天方夜谭的感觉。 10万年魂环又岂是那么容易获得的？在唐三已知的封号斗罗中，也只有自己的父亲和武魂殿教皇比比东各有一个10万年魂环而已，而且父亲的10万年魂环还是来自于母亲。先不说猎杀10万年魂兽有多么困难，但是寻找一只10万年魂兽就已经极为困难了，更何况还是第八魂技。 你的第四魂环就已经是万年级别，第五魂环更是至少超过了3万年。等你到第八魂环的时候，以你的身体强度，吸收一个10万年魂环应该毫无问题。在获得这个魂环的过程中，除了宗门不会帮你之外，你可以借助任何外力。我们要的只是结果。你有10年的时间，10年后我们希望能够在这里看到你，并且完成了这3件事。如果你能完成，你父亲归还宗门的2块魂骨也是你的。你不是想帮宗门重铸辉煌吗？我现在就可以答应你，如果你完成了这3件事，那么你就是下一任宗主。只有坐上这个位置，你才能真正带领昊天宗再现当年的风采。 好，我会做到的。 唐三的目光凝固了，他知道自己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他必须做到这3件事，为了父亲，为了自己，也为了宗门。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